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大家好，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，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破迷信，讲真话。逢星期四晚，主持陶君衡、Anthony、阿龙，大军阀。 好啦，翻嚟呢个1月28号嘅大军阀啦。咁啊，嗱，呢两日咧，阿土伯啊，即系你会唔会对呢个阿梁丽君改观咧？ 边个梁丽君？ 即系梁丽国啊，梁丽国同学啊，大佬系嘛？即系 佢联派都好多人参加呢次抗争行动啦。 系今次即系呢个包围呢个李国章啦。喂，其实讲真，即系我开头都即系都惊佢哋揸流摊啦，系咪？即系你又罢课，你话二百几有咁样， 同埋佢哋话一个礼拜就搞掂啊嘛，咁点知而家系第三日就已经 系蔓延到落去嘅，即系起码系， 但系冇罢课咧，得二百几有咧，就未必有呢一次咁积极嘅冲击。 即系你嘅觉得如果越嚟越多人嘅话，就反而佢哋唔会咁样冲。 唔系，冇错，因为点解咧？你有群众基础嘅时候，呢个系我搞运动嘅 logic 嚟。我唔知佢哋会唔会系好似我咁谂咧。就系当你嗰样嘢冇乜人去响应嘅时候咧。你就要做一啲激烈嘅動作出嚟，去攞個 media attention。因為點解咧？嗱，你無論群眾運動又好，其實你都係攞 media attention， 即係等到即係市民大眾係 get 到你呢個 message， 係好不義啊，好不公啊，好不滿啊咁樣啊嘛。咁而你最後罷課係得二三百有，咁係一件大鑊嘅事嚟嘅。所以你跟住你先會做一個咁樣嘅包圍同埋衝擊嘅行動，搞到呢一個嘅李國章灰頭土面啊嘛。所以是啱的，如果你問我，我一定會好 objective 咁 assess 第一步嘅時候，究竟我應唔應該罷課先？有幾多同學響應？嗱，如果唔係示威就變示弱噶咯，即係你冇群眾基礎，冇話俾人聽。嗱，呢個係大件事嚟噶。所以點解好多時啲人話：喂，我哋寧願係搞運動嘅時候，嗱，因為你就一往無前，死衝爛衝，唔理有幾多人反應都好，總之我表達咗我呢個立場，好啦。你今次你罷課咪出事咯？但係你亡羊補牢，亡羊補牢未為晚也，就因為你今次 升 級有 升 級 有升級， 係咪？你有校委會就有機會啦。 而且你迫使到佢回應你嗰幾點要求啊嘛，係咪？即係呢個起碼就係話嗰個校委會嘅組成啦，同埋嗰個即係特首啊，作為一個必然校監啊呢、這個制度啦，嗰啲乜嘢啦，即係其實佢。第一日开个会议，佢都要回应你啦。 但如果校委会醒嘅话，系主动回应你，咁你罢课系更加冇基础。 但系当然啦，即系呢个李国章佢而家做一样嘢， 所以其实要小心噶。嗱，讲翻转头，你即系你罢课，你示唔到威，变咗示弱嘅时候咧，你见到咁少人嘅时候咧，校方点解今次喺个成个布阵啊？我讲 security 上边， 佢就低估咗咯。 其实佢都低估咗噶，因为点解佢估？切，你班阿哥都系二三百友啫。同埋而家特區政府係咁樣做㗎嘛，快刀斬你亂麻，決斷嘅快狠準， 唔係鬼鼠咩？12月31號宣布委任李國章， 既然有鬼鼠嘅成反，因為佢揀嘅時間等你大家唔好咁大反應啫，反撲咁大啫，但係佢快狠準同埋佢唔會讓步，咁目的係咩呢？第一，證明我呢個係有權威嘅呢、這個政府，第二咧，令到你所有嘅群眾係開始產生無能感。点解你罢课得咁少人？呢、這个亦都容易估计到啫嘛，一定少人噶啦，大佬。李国章已经笃定委任咯，咁你 at 到佢咩咧？咁样系嘛？佢快狠准地，咁跟住你而家唯一你可以反扑佢嘅地方，你除咗罢课就系冲击个校委会。咁所以今次佢系啱噶，你唔好话其他我哋啲友系咁焗啊，即系我哋嗰啲喂。退聯嗰班友咧，咁樣成日問啊嘛，你班友我 唔係即係咁樣講啦， 我都對佢冇期望。 你提起嘅話，咁啊講講啦，咁啊容總係咪？即係前晚就琴日啦，係咪？佢就即係出咗 post， 成日話。喂，之前话退联嗰班友去咗边度嗰啲人，而家去晒边咧？咁样样，咁啊，即系之后就有个吓、啊，叫做系，即系我谂都系嗰啲都系富人嗰啲人啦、啊，即系咩叠叠大军啊，啲咩方乜 Q 啊，即系咩方学能啊，系嘛？咁佢就喺度话，系都踢晒我哋啲友啊，踢我啦， 我唔知有冇踢你啊？ 冇 踢阿院长啦，吓，跟住踢呢个阿跳针啦。 我少讲呢样嘢嘅， 系吓，跟住踢阿跳针啦，跟住然之后踢埋我哋即系花生谷入边嗰啲唔同嘅人啦，即系 cap 晒我哋以前讲嗰啲乜嘢， 踢我哋嘅 personal 嘅 Facebook 系啦，然之后咧好似做晒 file 咁嘅样，就列晒出嚟。喂，咁第一样嘢， 喂，但系呢个问题你依然 valid 喎？退联系有二千几人噶，阿哥。 嗯 你唔好只系搞几个搞手啊，大佬，我几个搞手蒲头有乜意啊？ 即系攞投票， 呢个7000城邦军嘅， 你嗱俾授权佢哋嗰啲就二千几有。 喂，你二千几嗰啲群众，你咁不满个当权者，即系当日嘅学联系嘛？话佢一事无成，搞弯个运动吓、啊，甚至乎系累啲人学生系俾人剥头咁。 系系。 咁你所以先退啊嘛？ 唔系，但系土白嗱， 大中华啊嘛。 讲先啦 ，fair 啲咁讲。投票嗰啲人同埋行動者咧，其實係有個程度之分嘅。你唔可以 expect 即係投票嗰啲人咧，全部走曬出嚟行動嘅。 No， 我你可以咁樣同佢解説，話佢有程度之分。但係實際上，你既然不滿嗰度，係咪你應該要自己走出嚟啊？去領導群眾啊！唔好話領導啦，參與其中啦， 獨立行動啊嘛，因為佢哋要。 喂，而家殺到埋身啊！ 嗯。 而家唔係講緊普選添啊，唔係講緊香港嘅政治制度嘅問題，唔係大家有冇即係一人一票投票嘅權利，嗰啲咁虛無縹緲嘅嘢，我哋擺埋一邊。喂，貼身嘅嘢，你個廣大嘅校譽，你個廣大嘅校政，究竟係咪已經俾人伸隻手入嚟咧？ 你講到咁啊，更加要辣阿沈祖耀喎，中大校長喎，個原因係在於，喂，當日佢同埋阿馬飛森一齊就走去勸止啲學生一齊。冲击啊嘛！而家马飞森做咗契弟，喂咁沈祖尧咧？喂，沈祖尧下一班轮到佢噶咯噃。 唔系佢好啲，因为点解咧？中大嗰个 composition 咧个民主成分系高广大， 但系问题要喐都始终喐到你啊嘛，讲紧。 anyway， 即系讲翻头先 嚟噶啦， 讲翻头先个问题先，讲翻头先阿容中个 post 先，即系第一样嘢，咁佢即系记得晒我哋讲嗰啲乜嘢，即系我都好多谢佢啦，系咪？喂，即系佢都觉得我哋讲嘅嘢。 咁佢即係变相確認咗你讲嘅嘢係啱囉，傻仔嚟嘅。 唔係即係你觉得我哋讲嘅嘢紧要啦，即係你觉得我哋讲嘅嘢係俾到压力嗰啲退联嗰班人啦。 冇错、 啊。而事实上退联嗰班人而家行出嚟抗争係回应緊我哋啊，即係呢过几两个礼拜以嚟嘅言论啦、啊、喺 Facebook 嘅即係一啲啊即係吹嘅风啊，即係重炒 嘅。喂，其实啊， 喂，有人 讲返转头啊，你唔应该係俾我哋催促去咁样做。你本该如此啦，即系我个 point 喺呢一度啊！你使乜我催你啫？喂，你涉及到你自己广大嘅自身嘅权益嘅问题，你自己嘅校誉嘅问题，你个国际地位嘅问题，你个学术自由嘅问题，你唔系自己飞身扑出嚟嘅咩？你靠我哋提你，我哋激将法激你，大佬。 唔系有人飞身扑翻出嚟嘅， 唔系所以你出嚟系应该嘅， 应份嘅。 You ought to 啊， 系 唔系 should 添啊？用英文嚟讲就系。 唔係嗱咁講啦，即係嗱，佢哋都覺得自己係本土派，但係如果咁講，即係如果你係要同熱狗啊嗰啲去比較嘅話咧，我會 appreciate 呢班人喎。 咁當然， 即係佢哋係走出嚟，起碼佢會為佢自己當日退聯啊或者其他嘢啊去負翻責，起碼佢係回應緊就係話我退聯咗之後，我哋唔會放棄抗爭嘅。咁而家佢又出嚟抗爭啊嘛， 你要賺呢條數㗎。以後廣大嘅學生啊， 係 無論過咗一兩年之後，已經即係退聯個風波已經過咗之後咧，呢條數一定要賺。 就唔係話好似梁麗國嗰陣時嚇、啊、對住呢、這個呢、這個《金融時報》話我自己走去讀書啦嚇咁樣樣，唔係咁佢而家又走出嚟，喂要俾翻個 credit 佢， 啱 係咪？即係呢個我真係多謝。喂嗱，坦白我起碼我同佢對佢改觀啦，我唔知係討伐你有冇啦，係咪係嘛？即係起碼佢見到佢今日回應啊李國章啊鳩噏嗰啲嘢啊，李國章今日鳩噏啲乜嘢啊？話你嗰班友走出嚟圍佢啲咧，喂全部都係拍咗藥啊嘛，全部好似吸毒咁嘅導遊咁撚樣啊嘛，係咪？咁而家你話即係講到阿梁麗君啊，以前就係做呢、這個阿傑哥嘅 intern 嚟嘅，咁所以呢，就係、是、聽呢、這個公民黨嘅扯線公仔啊走晒出嚟啊，然之後有長毛嘅助理啊咁撚樣。 長毛邊個助理啊？ 我唔知啦，即係 intern 嗰啲人。但你知唔知阿梁麗國點樣回應呢？即係哇呢、這個真係型到爆。佢就話：你知唔知讀 social science 嘅人呢係 compulsory 要搵啲政黨呢去做啲 intern 㗎？ 你而家先知啊？ 讀 law， 如果係唔係咁，我唔知佢可能有嗰啲即係叫做 out of discipline， 即係嗰啲即係其唔係你自己本科嗰啲嘢啦，係咪？咁可能都會要做嗰啲 intern 噶嘛？呢、這個唔知啦。喂，如果你係咁樣講嘅話，你根本就對嗰個學校政策唔撚清楚。喂，如果你講嗰樣嘢啱嘅話，即係校方係要我哋勾結政黨，你先係始作俑者。你作為校委會主席。你咪戇鳩噶？你有冇資格做呢個校委會主席啊？ 佢答呢個問題咧，未答得曬嘅。其實你咁樣咪變相承認咗，即係話你哋有關聯。你應該from day one就話俾佢聽，我哋根本係學生自發嘅行動嚟噶嘛。你話上一次有 呢、這個係 有啲舊生去包括梁家傑又好、余若薇又好、何俊仁啊嗰啲都有出現噶嘛。唔同，你就可以即係扣埋嗰個帽子落。呢個係一面，另一面就係點咧？喂，公民黨啲阿哥阿姐點會信你嗰套嘢㗎？佢自己都唔會做啦。 即係佢唔會 嗱，我覺得佢哋啲人係有 integrity 嘅人，即係佢唔會叫阿龍你去做咧，你死啦！其實我係唔信嘅，我自己又唔做嘅。佢唔會好似熱狗咁㗎嘛？佢真係信嗰套嘢，佢就會自己做，亦都鼓勵你做。呢啲人係好有 logical 嘅 mindset 嘅人，係係咪？你諗下呢啲嘢係寫文言嗰度沙龍嚟㗎嘛。嗱你 accuse 寫文言都得。咁我梗係與有榮焉啦。係咪我都幾開心話俾你聽。我哋嗰啲真係相信沒有抗爭，乃有改變啦。係咪你衰咗鑊罷課搞唔掂嘅。屌你灰心喪志啊。一嘢就反彈你。就 catch 傳媒嘅目光，跟住呢就搞到你嗰張好難睇。系嘛？即系成只老鼠咁 咪真系过街老鼠咁样啊！真系 系咪过街老鼠？喂，你个抗争系要咁先得。嗱，即使你搏错一铺，嗱，老实讲，我哋搞咁多年运动，十场运动有九场半都系失败嘅啦。短期里边啦，我讲紧。但系你成个社会运动系乜嘢？如果你真系有睇嗰啲书嘅人，真系有做下学术嘅人，你知道，喂，其实你系 raise 个 people's consciousness 啊嘛。提高大家嗰個意識啊嘛，睇到個制度嘅唔公義啊嘛，所以我哋唔單止係一樣出聲、兩樣出聲、三樣出聲啊嘛，而呢個改變係會慢慢嚟噶嘛。而家一啲人點解我話佢哋港鞋咁解咧？嗰陣時候就係、是、你好心急 嗰陣時 ，at that moment 係好心急啊，所有嘢係要聽日就已經解決啦。喂，阿哥。我哋有邊樣嘢真係可以聽日解決？ 唔係，即係佢係要立竿見影噶嘛，係咪？唔係，其實咁講，你1月26日當晚咧，其實李國章走咗之後，咁梁麗國就呼籲在場嗰200幾位學生就留喺度留守，留到去李國章肯會面為止。咁事實上當時咧已經有啲人想走噶啦，咁就因為見唔到立竿見影嘅效果啊嘛。喂，咁其實你見到而家都仲係咁，即係你係會即係激進嘅行動咧。其实亦都会有急流勇退嘅时候嘅。咁但係。 所以你运动我哋讲过好多次你有进有退囉。即係你嗰个进退有据囉。係咪同埋你唔好方寸大乱囉。嗱一见到二三百有啦我哋都屌大喎。 但你退你唔好退得因为系你士气溃散而退㗎嘛。 咁所以你咪 come back 囉。你即刻有校委会囉。但我有一个 reminder, 即係 warm reminder, 就系你唔好只系冲一次喎。 嗯。 我唔知几个月开一次会啦，你当佢两个月一次又好，一个月一次又好啦。 唔系咁，希望佢哋持续到啦。 你起码头嗰三四幕咧，你都要布阵， 即系讲到尾，你有打持久战嘅准备咯。 同埋咧，你事前咧，你唔可以就系靠而家呢班人。 系， 你一定要咧。如果我系佢嘅校园嘅人咧，我就一定要做一份即系宣传嘅小册子出嚟。点解我哋要咁做？同埋我呼吁你下一次咁做。 系阿土伯嗱， 分两步骤先解释我点解咁做。因为你其实最主要你面对嘅唔系香港市民啦，我哋而家冇所谓啦。我哋啲激进有唔激进嘅人又反对你一定会啦。但你要解释俾你嗰个 constituent 嘅人听啊嘛。 啱啊！喂，阿土伯， 系 嗱，据闻你而家你最近做咗呢个社运蔡子强啦吓， 冇咁劲 嘅，即系间唔中有啲人揾你搏咪啊，好似话即系有美国佬问你嘢喎，收风喎。 唔系佢问我个问题好简单啫，我唔会承认啦吓。即系第一就系你嗰个运动会唔会持续咯？港大即系 in the short run 系啦， 一定会继续。 系 因为点解咧？一日梁振英去咁样去渗透嗰个校园。做得咁核突，做得咁明顯嘅時候，邊個唔會反彈啊？ 唔係，但係嗱，你咁樣講，當然啦，你都會，如果你純粹估計即係學生嘅意志， 当年啲学生会 come back 啦，但呢样嘢唔似你諗到嘛，校委会都会諗到嘛。 所以你做嘅时候更加要小心部署。 咁所以其实 即係你唔可以用返上一次嗰啲同一个模式。 当然 你要有少啲咁多你沙盘推演一下对方会点样部署。其实好简单咋嘛，你系 security manager。我点部署？ 咁 update 下而家嘅情况啦，即係其实嗱，就係、是、因为政府又好，即係校委又好，都预示到学生会再返嚟嘅，而佢哋係唔会反省嘅。佢哋所讲嘅十日之内会再即係对话呢，呢、這个纯粹系权宜，呢、這个肯定㗎啦。咁所以呢，你见到呢、這个即係马飞森啊，琴晚已经出嚟讲咗啦，喂，我会将嗰啲影片交俾警方㗎嘛。咁就 想你唔知马飞森点解咁做啊？佢今次咧冇撐啲學生咧，就係因為佢自己都好大鑊， 即係 佢俾緊成班建制咧，你佢九七八成啦，我唔敢講九成啦，係冇得續約噶啦。因為陳文敏班嘢單嘢，佢已經係力撐噶啦嘛， 係 一路都企喺學生嗰邊噶嘛。騎馬飛心，佢老實講，你係佢鬼佬，係嘛？我乜所谓啫？ 而家咪叫佢做丑人。 调翻转，但正因为佢上次力撑陈文敏嗰单嘢，如果佢继续力撑嗰班学生嘅话咧，反正冇得续约，但系佢继续揾食噶嘛，佢亦都可以攞住呢个 honor 去其他地方度 in 校长。 但有争议嘅，你作为一个建制嘅人咧，校长其实等于即系主教一样啫嘛。 系 成个大熔炉嘅主流社会里边建制中嘅精英嚟嘅，我点会俾你？我点可以放一样嘢就话你可以用咁样嘅？圍堵嘅形式，用一個社會運動抗爭嘅模式去夾當權嘅人咧。 但佢亦都可以寫啲和稀泥嘅嘢，然後既唔得罪李國章，亦都睇落好似對得住班學生咁樣喎。 好難喎，因為點解咧？即係就算我記得嗰日有報道咧，就啲港大學生咪唔知話法律系嗰啲啦，就 post 咗段嘢出嚟，就話有個 case 咯。喂，人哋涉嫌有擾亂秩序。涉嫌有暴力嘅成分，佢已经可以 call 差佬啦。好难拗嘅，即系如果你从一个建制角度，嗱，我唔系同意呢个讲法啊 ，clarify 咩？以为我真系好似其实个建制咁。你作为一个 judge， 一个真系法官咁讲，喂，你唔觉得呢单 case 佢 call 差佬系好大问题？同埋佢主动 call， 系 唔系差佬话要冲入去？系啊，你又唔可以 accuse 差佬。系咪嗱？我主动嗰啲 security 嘅 manager 啊，我搞唔掂啦！嗱，呢度即系有人冲击紧我哋个会场啊，唔俾我啲人走啦！ 唔系佢用打爆玻璃做理由， 系即系你话打爆。 其实佢应该话咧非法禁锢，因为点解你唔俾佢走嘛？一定要对话先俾你走嘛？咁有咩问题咧？嗱，同我哋社运抗争嘅角度，呢个系成功的。你将佢再由喺个低潮里边系变翻高潮，就系、是、put on the agenda， 系咪？呢个系成功的。所以你唔好同我讲啲咁嘅法律啦，嘥鬼气嘅你一堕入佢呢个陷阱，喂点会唔涉嫌扰乱秩序啫？ 嗱， 我 security 主动 call， 我校长主动 call， 叫差佬帮我手维持秩序，因为我唔够人，有乜问题？ 唔系，同埋咧，嗱，你而家就系 我真系觉得冇问题，不过你继续抗争， 嗱， 唔系因为咁嘅原因， 你面嘅一套就系、是。行呢个远嘅，就系话咧会同你沟通，但系唔承诺你任何嘢，喺度拜贪，但系抵嘅，佢而家就嚟硬啊嘛，一手硬一手软啊嘛，一手软一手硬啊嘛，系咪？即系佢系想打窒或者吓窒， 冇用， 会再行动嘅学生。 喂， 但系问题就系话，正正就系你讲冇用啦。喂，民不惧死，奈何以水惧之啊嘛。即系学生走出嚟嘅，都谂住牺牲佢自己前途啦。即系你班人全部系冇呢个咁样嘅，即系你唔会后悔啦，你亦都唔会检讨啦。 嗰日有咩暴力冲突嘅情况咧？ 冇噶， 冇噶，推和抬上去咯， 系咪？冇咩暴力嘅情况，我唔俾你行啫嘛。 系 系咯， 系咪？你可以话我非法禁锢。 我反而见到话，即系即系拆铁马，即系拱铁马嗰啲，好似阿陈武辉都有份，即系嗰啲学联。 唔系今次，其实你讲嘅罢课嗰班人咧，唔少都系学联人嚟嘅。 系系系。 系啊， 吓、啊，即系嗰啲，即系起码我好高兴见到，即系其实退联嗰班人就同学联呢班人咧就冰释前嫌啦，系咪？即系唔会话因为之前有个啲咩过节而放弃合作啦，咁啊真系走埋一齐，我又开心噶、 哦。其实冇分别咯， 系啊， 唔系你反正到一样嘢啊， 咁你都系你即系等于就系要合作啊嘛，系咪先？ 反正到一样嘢，就是、当日你个退联 系 够噶咯， 系。 你想独善其身啊嘛？你个成个 argument 就系咁啊，或者你个客观效果就 唔系你反而要 你搞运动嘅时候，你一样要其他啲人嚟撑，咁咪即系等于恶乱咯。 唔系咁，反而你系咪应该多谢翻？ 几快啊？ 一年到啊，證明我哋講嘅嘢，我哋企嘅立場，我哋嘅論點，全部你自己退聯嗰班，你自己打破埋啦。都係我就會繼續 challenge 你，喂大佬，你嗰二千幾人投票嗰啲友去曬邊啊，大佬？ 唔係，其實咪又係舊有模式。舊有模式嚟嘅啫嘛，即係你反而你即係應該多謝翻學聯嗰班人，即係不計前嫌，肯過嚟幫手，係咪先？咁唔係話真係你 咁都冇得計噶啦，呢、這個世界 冇得計噶啦。因為其實你而家係抗爭前線嚟噶嘛，即係喂你廣大倒下啦，喂遲啲就到你噶啦嘛。咁所以我覺得真係，喂我覺得 唔係，所以有 spillover 噶，我認為有 spillover 噶。以例如你上次睇嶺南，你焗到嗰班校董嗰度叫唔係叫校委啦，嗰班校董。是坐出嚟喺地下同你对话。 嗯。 虽然你未做到个客观效果，就係佢委任咗即係嗰个何君尧委任咗陈万奇，你唔可以撤换咗佢。佢一定唔会咁做啦。係咪话我咪即係鼓励你群众运动。喂，从当权者嘅角度，佢一定会係咁计算。所以你班人成日都话我要场场都赢。喂，你当你当权者係流嘅咩？我做当权者我你唔。死抱呢个立场啦！第一，我打散你个运动。 而家唔系打机，点会场场都赢嘅，大佬？ 打机你有冇场场赢咧？嘥气啦！ 同埋冇话咩赢唔赢、输唔输嘅，你一样嘢。其实而家喂，讲翻转头个运动，下一步应该点做先？ 个运动，我觉得第一样嘅就系关键嘅，有个联合嘅 阵线 啦，广大嘅阵线，包括佢班师生。学生同埋呢一个嘅校友， 即系大串联啦，又系 人多就事成噶啦，始终都系嗰句说话，即系老土啲。 唔系，同埋咧，你下一次咧，你唔好净系二百几友、三百友啦，大佬你 call 埋嗰啲友嚟，同埋你要 call 啲同学先得噶。即系听日开校委会，即系可能一个礼拜之前咧，就已经不停广播。包括喺，因为佢有声音媒体噶嘛，校园电视啊，校园电台、啊。 嗱，你又唔能够抹杀 派传单啊！嗱，老实讲，你叫人哋罢课系有少代价嘅，因为点解真系上唔到堂嘛，哥？但先生又唔肯罢，咁咪求佢继续教，咁我咪好难 follow。咁但系如果你嚟一晚，我哋系和平嘅。你讲到明啊，非暴力嘅，咁你二千友，唔好话二千啦，一千友，你围住几个门口啊？你入唔到开会啦，系嘛？ 唉， 佢随时要转地方啦。跟住你转地方嘅时候，你咪 book 定啲车去追咯。你实收到风佢喺边度开会，咁咪冯敬恩要开噶嘛？ 系。 你咪你而家就要咁部署啊！你起码搞多一镬两镬啊，至少一镬，系嘛？ 冇得停噶啦，其实唔。 你起码搞到咧，未来嗰半年到一年喺佢嘅任期里边，嗱、我唔好讲佢即系例如三四年任期嗰啲，或者系。即系成日两年一次又或者个位咁啊！你起码未来一年里边，你都继续咁持续呢一个抗争，咁你就点？你将佢个问题你唔好放下，你轻轻一放下咧，就佢就拉第二间噶啦，跟住第二间又抗啊，系嘛？同埋而家个联合阵线要包埋所有七八间大专院校，去成立呢啲校友关注组又好，师生嘅关注组又好，学生嘅关注组又好，系嘛？嗱，你唔好用学联嘅架构啦。老老土土啦，嗰套嘢系咪？你咪成立啲联合阵先咯。 嗯， 因为佢而家杀紧埋去唔同嘅大学啊，而家佢嗰种渗透已经系觉得成个大学生学生运动嘅摇篮，我要喐你先。其实佢制造咗个客观警示噶，以后边个可以做戴耀廷啊？系出嚟讲占中啊？边个有个叫陈文敏可以作为系主任嘅唔警告我旗下嘅 staff 啊？唔好乱搞啊！喂，佢制造咗呢个寒蝉噶，你想升职咩？你想攞 tenure 咩？唔得，我而家喐你嗱，呢个成个当权者逻辑嚟噶嘛？咁你要点做咧？最勇嘅就系点？就学生咯，铺铺玩鸠佢，你嚟啊，我又嚟，你即系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但系你唔好谂住赢我。你唔好諗住短期裏面能夠改變呢個政策咩？校監唔可以俾梁振英做啊！即係嗰啲composition 又即係民主化，你唔好諗，嗰啲係訴求還訴求，呢個長遠嘅鬥爭嘅目標，但係短期嘅鬥爭，你一定要突顯 要去妥協先，要 突顯個矛盾，突顯個矛盾係 realizable goal 啦嘛，你嚟足一定做到噶嘛。第二就係例如佢而家要做嗰啲咁嘅檢討，你起碼焗高佢上馬先。咁就得噶啦。 嗯， 你成个运动就变成系你能够卷入群众，包括好多嘅校友， 我哋個個都讀過大學嘅，咁我哋都加入到啊嘛，大佬，唔係我喂無端我去廣大做乜鬼嘢啫，大佬，我又唔係廣大舊生， 你學嘛？前秘書長， 屌關叉事咩？屌都散曬啦，都已經係嘛，冇意思。所以最關鍵嘅就係你而家呢個時候鼓起勇氣，唔好怕失敗，有啲短期、中期同埋長期嘅目標，話俾啲同學聽，解釋俾佢聽，點解咁重要？ 嗯， 你嚟一晚啫，幾個鐘。 你搞掂个时机先啦，大佬 ，ad drop period 嚟噶，而家 你咪帮佢搞咯，学生可以用 ad drop service 噶嘛，可以提供系嘛，屌大佬，帮手排队都唔得啊，嗱，好似当年国粹派咁啊，屌同你洗底裤得，你肯加入我呢个国粹派嘅阵营啊，支持呢个世人帮我同你洗底裤得，大佬啊，帮你沟埋条女都得， 好，休息一阵。